第23课。对不起。一句子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你怎么8:30才来？真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半路上，我的自行车坏了。自行车修好了吗？我怎么能不来呢？我们快进电影院去吧。星期日，我买到一本新小说。